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黃謙，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晚的特別嘉賓咧，就係呢個職場培訓大師兼而家做咗都飲食界嘅中型巨子啊，唔講話巨型嘅黃謙。嗱呢兩年咧，你知道香港咩境況啦？ 係啊， 啲飲食業好難做啊，嚇人皮好難守啊。咁我有時咧，唔好話就算未有疫情嗰時啊，我去到一啲街咧，睇見啊，幾年前我好中意食嘅嗰間咧冇咗，又變咗新嘅一間。咁試下啦，又唔錯喎。咁過多兩年，佢都又冇咗。喂，咁而家香港嘅飲食業，再加埋而家呢個咁嘅全球性嘅大瘟疫啊，你點樣仲可以喺當下據說維持超過十間嘅餐飲，仲有唔同嘅菜式咧？ 唔係，我諗就咁樣嘅，即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一雞死一雞明嘅。咁其實就好多初做得好嘅，後尾都做得唔好嘅原因，我諗其中嘅原因就係、其實頭生意好咧，嗰啲都係假象嚟嘅。咁就算做一兩年好咧，都未必真係咁好嘅，因為即係歷久就見人心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開國難，保國仲難。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品牌咧，所以你點見嗰啲品牌名牌咧 ，LV 啊、Chanel 啊，點解佢要做百幾年咧？就係佢哋叻咯。咁唔係好多人可以做到個品牌做得咁耐嘅。咁同埋香港呢幾年嗰個改變咧都幾大嘅。咁呢個一個共業嚟嘅，我覺得就唔係淨係香港問題。我諗全世界都要面對呢個共業啦。呢、這個業咧未必係業債嘅，即係嗰個業啦，即係職業嘅業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一個共業嚟嘅咯。 咁而家你覺得做飲食有咩困難？ 我谂唔系净系做饮食， 三幅皮啦，又系再好贵租啊，即系竞争好大啊，咁啦，系咪搬到上十几廿楼啊，要逼 lift 啊，咁样商场化咁啦，系嘛？ 我又唔系咁睇嘅，因为而家商场反而仲难做。咁以前咧就啲人爭住入商場啊，咁商場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入嘅，因為佢要揀你嘅。咁而家咧就問題咧就你睇銅鑼灣啊，或者尖沙咀嗰啲銀座式咧，往往變咗你個英雄重啊。因為點解英雄重咧？因為你個選擇多咗，咁嗰啲客又少咗，遊客又少咗，咁其實係幾困難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狄更斯嗰句又講得好好嘅，即係呢個係最好嘅時刻，亦都係最差嘅時刻。即係其實係我成日都覺得做咩都好，即係樣樣都難做嘅。咁啊，樣樣都有得做，亦都樣都冇得做嘅。係問題做嗰個人同埋人做嗰個人嗰個態度係點樣咯？ 咁而家個市啊，總嘅嚟講係點啊？ 個市就咁樣嘅，有啲就假象嚟嘅，即係譬如你覺得我好似好旺旺翻好多喎咁，其實無可否認咧，民生區係 OK 嘅。咁同埋咧，你見啲人咧根本實在太慘啦，佢哋都成日咁樣好似拘留咁咧，佢需要去揾食嘅。所以你見有啲區仲係好旺，但係有啲咧，我相信有啲係都幾假象嘅。例如舉個例嚇，譬如你入到酒樓餐廳咁，你見到哇好似坐滿人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咧，佢係四個人一台嘅。咁明明以前十二人一台，比如母親節、父親節，咁你十二人一台，咁你都起碼做幾千蚊啦。而家你四個人一台，你食得幾多啫？咁仲有一樣嘢，你十點鐘閂門，九點半就叫你起身啦。咁你做得幾多生意呢？咁所以你見到咧民生區就係仲可以頂得順，因為人人都要食啦，食三餐。咁但係你話啲旅遊區啊，或者嗰啲係旺區咧，就你見嗰啲租值咧，都唔係咁容易揾到人租，就咁解咯。 咁而家咁樣香港嘅經濟前景係何在咧？我哋繼續封關。呢、這個會唔會好攞命 呢、這個就冇辦法。咁我諗呢個都唔係香港問題。我自己睇啊，即係我以我自己睇，我就覺得出年要去到過年先至有個轉機嘅。咁一年一年計數啦，所以點解你去睇上佢都話同你睇流年就咁解咯。咁今年流年咧就都仲係辛苦嘅，唔信你就問下李居明大師啦。咁你就知道根本今年都仲係要辛苦嘅。咁但係出年咧，我相信你見政府都好想嘅，一路都想一路有日子五一啊、七一啊、十一啊、聖誕節啊、過年啊，咁我自己睇咧就應該就過埋出年嘅舊歷年先至叫做似翻個樣。 慘啦，咁即係聖誕、農曆新年， 我諗就呢個情況呢就冇辦法啦，因為都慣咗㗎香港人都，因為香港人嗰個適應能力好強啦，同埋我自己做咗咁多年生意啦，我就見好多後生仔做得好叻嘅，同埋好多人做生意都好叻，因為香港人都即係出曬名，即係轉數快啊，即係轉身快啊！咁我喺我身邊好多好多叻人，即係好多高人，我見到佢哋都做得好好咯。 我見到而家好多年輕人好多，即係做開鋪頭咧試新嘢係咪？有啲淨係哇喺上環啊半邊鋪啊咁整個咖啡檔啊，做兩件嗰啲咁嘅點心啊嚇， 係餅嗰啲西餅啊，或者係披薩咁咯 ，披薩 仔啊咁嗰啲咧。 其實咁樣嘅，而家咧好多人就咁樣嘅消費咧，就唔係上年紀嗰啲嘅，因為上年紀嗰啲係有錢，但係佢哋係唔消費嘅，佢哋仲慳啲添。咁同埋冇乜嘢，佢都唔出街嘅。咁消費全部後生仔，咁啲後生仔譬如你出旺角咯，仲有好多後生仔啊，上環、中環嗰啲，佢哋都要食飯噶嘛，即係翻工放工。咁但係個問題咧，你唔好忘記一樣嘢，旅遊業。冇咗一大撅人，我諗嗰度都講緊係十萬八萬人。咁譬如佢做開空中少爺、空中小姐，咁佢本身都揾得幾好嘅收入啦，同埋見識又多啦。咁佢忽然間冇咗份工，咁你叫佢點咧？咁譬如佢幾個人，兩個男兩個女加埋，一人50萬，咁都200萬啦。咁佢咪出嚟揀間咖啡室咯？咁有你冇你？一條好漢，咁佢都搞翻三兩年，起碼佢都即係冇人嚟食，佢自己有得食啊嘛。咁同埋佢可以即係還佢個願望，有兩個願望，第一就係創業啦，第二咧就另外試下睇做生意咧，係可唔可以即係成就自己咯，即係咁樣。 做生意唔係咁容易啊！ 梗係唔容易啦。 還個願望可能可以嗰50萬化為烏有嘅。 咁样睇，如果你50萬你唔攞出嚟咧，佢可能摆度都系搣干佢嘅，因为香港根本嗰、那个点解香港啲人咁中意买楼咧？因为唯一能够保值就系买楼，所以你见即系我记得我初出嚟做嘢嘅时候，八零年嘅时候，我老细叫我佢话督间康怡啦，几千蚊啫嘛，咁而家啲一间都变咗几千万啦，咁你2-3千万啦，咁所以点解香港啲人你见佢股票同埋地产咧系同个经济有啲脱钩嘅？即系无论你个经济几差，无论你几股，即系个环境几差，世界个情况点样咧？股票嗰啲人仍然有人搵到钱，仍然有得升嘅。咁而嗰、那个头先所讲嘅，另外嗰个买楼嗰啲咧，佢都冇乜跌过，就咁解咯。 咁而家到底经营飲食业啊，有啲乜嘢秘诀？ 我谂就冇嘅。 连锁啊，垄断啊，好犀利，都冇得夹人挥嘅噃。 都唔系噶，连锁佢都会老化嘅。 仲有我发现咧，近年啊，嗰啲冰室啊、茶餐厅啊。哇！開到即係香港戰後啊，我諗未試過咁多間啊！嗰啲冰室啊，冰室本來個名一早淘汰咗㗎啦，係咪？咁而家又翻翻嚟，嗰啲人喺嗰個社運運動之後啊，好多啲人士咧就改行經營呢一個冰室啊。 其實我就唔係咁睇嘅，即係唔係？我覺得個情況就唔係咁嘅，就等於我哋著西裝。以前我哋興關刀領或者係喇叭褲，咁你過咗20年佢又興翻嘅。咁以前叫冰室，咁而家因為你茶餐廳太多啦，咁叫茶餐廳都係好俗氣啊。咁翻間一間冰廳啊，一間冰室，佢好似翻復古，但係佢咧你見到佢 rejuvenate 嘅，佢不斷咁更新，即係裏邊食嘅嘢啊，就懶懷舊啊，懶特別啊，懶即係同埋佢要迎合啲後生仔啊。因為啲後生仔咧，其實佢成日想試新嘢，因為香港人咧係全世界70多億裏邊咧個族群裏邊咧係最中意試新嘢。你好簡單嘅，譬如你去東京，你食個拉麵，佢阿爺到佢個孫都係做拉麵嘅，佢老婆喺度洗碗，佢就喺度做拉麵。咁但係你試下喺香港揾一間做拉麵，淨係做拉麵嘅係做唔到嘅，因為香港咧又要有拉麵，又要鰻魚飯，又要壽司，即係佢要意法日有曬喺度。但係你真係做意法日咧，你又執笠喎。因為佢覺得你又唔夠集中，就等於兩間茶餐廳有1000個 items， 乜嘢飯都有嘅，但你食嚟食去都係乾炒牛河，食嚟食去都係揚州炒飯，食嚟食去都係星洲炒米，你連第四樣你都唔揀，但你冇嘢咧，佢又唔會嚟，即係咁解。 喂，而家啲茶餐廳有時嗰啲 menu 咧，真係睇到眼花撩。 係啊， 嚇，嗰只餐蛋，餐蛋通粉，餐蛋出前一丁，餐蛋米線，餐蛋飯，咁啊仲有腿蛋咁啊。一就係叉蛋，喂！但係即係咁樣咧嚇，顯示個競爭非常之激烈嚇。 我諗競爭幾時都有嘅，就但係我覺得唯有強者留低咯。即係我覺得好多後生仔都好叻嘅，佢哋正正因為佢哋冇包袱。即係佢諗好多新嘢咧，好似我最近我哋上環嗰度隔離開一間淨係做叉燒飯嘅，咁我自己做燒味做，係啦，佢淨係一味嘅啫。 但係佢好叻嘅，做到即係譬如又加蛋啊，一又加生果，又加乜，又加芒果咁，佢做得好成功，可以做好多間。所以啲後生仔一度好咧，佢冇包袱啊。咁我哋成日老人家咧有度唔好咧，成日都話一蟹不如一蟹啊，一代不如一代，其實呢啲全部都錯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一代比一代精彩。 你頭先講開咧，而家叫懷舊啊，復興翻呢個冰室啊。哇！點解舞廳咧就唔見有年輕玩下啦？ 因為舞廳咧就同以前唔同嘅。以前咧你揾到錢咧，我覺得嚇，你連揾到錢咧，你出去要娛樂，咁同埋咧要揾個藉口出去應酬啊咁樣。咁大家唔使啦嘛，你上網乜嘢都有啦。係嘛？打個電話乜嘢都有啦，咩人都有啦。咁同埋而家啲男女都直接㗎啦，你冇話同佢講結婚啦，佢係咪啊？佢生仔都當食生菜啦。咁有乜有乜咁大 不了？我而家唔生仔 嘅。係啦，仔都唔生添，係嘛？生個第二樣啦，亦都唔知生乜啦嚇。總之就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好， 人傑地靈，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黄谦。 咁你睇成个香港经济，即系除咗饮食，都好难有啲咩发挥。 其实香港咧，由头到尾都几难发挥嘅。香港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不过我就觉得咁，香港都是一个福地嚟嘅。咁同埋嗰啲人才咧，都系人杰地灵嘅。即系就算而家你话移民咗英国啊，咩点样都好咧，香港嗰啲人才系辈出嘅。咁你睇下明星又好，歌星又好，都去到世界级啊，国际级都有。咁我觉得香港咧就真系冇乜生意好做嘅。即系而家真系讲真，黑社会又好，卖白粉都好，都未必揾到钱嘅。因为事实上你都即系嗰个市场太细啊。咁但系点解嗰啲人都要嚟香港咧？嚟开一间啊，或者咩咧旗舰店咧？你睇啊 ，Gordon Ramsay 又好，你睇啊 Jimmy Oliver 又好，你睇大陆嗰啲几有名嗰啲上市公司啊，都嚟香港开咧，就系、是、因为香港佢有一个，始终佢有一个含金量啊，即系佢觉得始终一个国际都市，佢觉得如果香港都生存到咧，就等于你喺纽约啊、伦敦啊嗰啲都可以生存到一样。咁所以咧，你见都唔容易噶，香港能够生存，你见国内好多嚟过嘅品牌。都断羽而归嘅，因为唔系容易做嘅香港嘅市场，即系咁解。 点解咧？铺租贵， 因为铺租贵啦，人工贵啦，咩？我上次嚟都讲过啦，我话你如果做饮食咧，你一定前世做过好多阴质事，嗰啲阴质事系去到做独裁者啊，即系好似我咁啊，做好多阴质事啊，咁你先至系即系先做食嘅，因为点解咧？食根本佢太多嘢系。要兼顧啊！咁我試過好多次，譬如我最近喺觀塘開咗間，咁我試過四晚兩點幾個管理處打嚟，同你講話啲水流到成個商場都係。咁又試過咧，翻鋪頭見到點解咁多火燭車嘅，原來咧自己間鋪頭火緊燭， 唔係啩？ 係啊，即係啲客走曬，唔係佢因為佢嗰啲通風做得唔好啊，成日咁樣試過好多噶啦，又試過開張前兩日。俾水務局截咗個水表， 點解咧？ 冇噶，佢即係佢話你，因為你裝修嘅時候就 你話俾你，我姓黃啫，唔係黃店啊，大佬。 唔係佢，因為點解咧？佢寄咗啲信嚟俾你，但係你裝修你收唔到噶嘛？咁嗰個同你做嗰代理咧，又冇同你跟足咁嬲尾咧？臨開張前兩日同你截咗個水表，咁因為水務局跟政府嘅，咁要搞咧，你問佢幾時有快翻？佢話一年後啦咁。 咁點算啊？ 個嬲尾好在咧，個業主咧就咁啱佢以前咧有個水表喺度，咁啊嬲尾搏翻掂，咁啊搏翻半年咧就要搭棚要成咁先理翻。所以咧香港做食咧，你真係做過好多陰質嘢。你先做到嘅，咁同埋咧，我讲嘅呢个我讲，如果香港你喺香港做食十年八年都唔死得嘅话咧，咁你喺呢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好似曱甴或者老鼠咁，可以生存到噶啦。 哦， 即系我觉得咋，呢个纯粹我自己本人嘅睇法。 咁而家好多 BNO 谂住移民去英国，你啱啱咁讲， 系 你有冇大计扩展去呢个前宗主国嗰度？ 嗱，我咧英国咧，英国咧就 OK 嘅。英国因为我好多朋友英国咧，譬如去到 Glasgow 啊，或者去到阿伯丁啊嗰啲，咁佢哋就咁嘅。只要你唔好 high 两份嘢，一样就唔好 high 药物啦，第二就唔好赌钱啦。因为咧厨师最大嘅问题，我试过几多厨师咧，就试过朝头早两三点打俾我嘅，佢话我而家喺澳门嘅海中央。咁你真係拍硬檔，即係點都入三萬蚊入我户口度。如果唔係咧，我俾人掉落海啊咁。咁我有一間好大好大嘅，不過我唔講個名啦。咁佢個老闆都係咁嘅，即係都要俾人哋掟落海。咁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哋落容易，佢好長時間喺個餐廳。咁佢喺落場啊成咧，咁佢冇嘢做。 咁佢就齋賭錢。咁我有幾個朋友喺英國咧，佢喺嗰啲浮仔，因為即係英國佬咧好得意嘅，英國人咧咩都叻，但係食咧佢就冇乜要求嘅。咁所以你見英國啲菜都唔好食噶，美國菜都唔好食噶，都係 burger 啊，都係 pizza 啊嗰啲咁。所以咧佢話做嗰啲雜碎啊，佢哋叫雜碎啦，係雜碎咧，咁就做到發達嘅。咁佢做唔止三四年啊，阿巴丁咧就香港翻嚟買樓噶啦，即係咁樣咯。但係如果你係去英國做咧，就睇你做咩檔次咯。咁我有個朋友去到嗰度做嗰啲，佢哋好鍾意啲炸嘢嘅，咁譬如炸雞啦，又例如佢做啲嗰啲餃子嗰啲呢做得好成功喎。咁另外我有個品牌就日本品牌，佢喺英國呢有四間都做得非常之好，日日都排隊。即係鬼佬呢好得意嘅，佢又鍾意啲好似拉麵啊嗰啲餃子嗰啲，佢好鍾意。 拉麵要用筷子食喎，而家啲鬼佬基本上個個都識用筷子。 好叻㗎，用得好叻㗎，個個都叻㗎，係啊。 咁而家即係佢個口氣，個口味啊。就從隨同個全球化已經開拓咗，其實 佢都大家同化嘅。點解拉麵會咁好呢？我自己分析就咁。你睇全世界機場好多拉麵鋪嘅，咁原來佢啲機師又好，嗰啲空中小姐又好，咁佢三四點去 stand by 或者佢上飛機嘅時候，咁會食咩呢？佢食 burger 又好似太 heavy， 佢食早餐又做得滯，咁佢上到機又有嘢食，咁佢三四點咧佢又想暖下個胃，咁又唔想咁飽，又唔想咁多肉，咁佢就食拉麵。所以你見好多全世界拉麵咧，拉麵鋪咧，譬如你喺東京當然好多拉麵啦，咁但係你去機場你見到咧，梗有兩間拉麵嘅，好得意嘅。咁佢就係暖咗個胃，咁你個人咧就好似有啲動力咁樣，咁啊上飛機咧個人咧就舒服啲咯，就咁解咯。所以你見 唔怪得而家西方好多城市嗰啲拉麵咧開到全通， 好多好多，好似我哋嗰個品牌英國真係做得很好嘅，日日排隊嘅。咁佢仲喺巴斯隆拿開咗，咁都好好生意。但就唔可以大囉，細細間細間，因為佢要嗰種氛圍呢埋到去好逼傑呀，同埋有啲煙出嚟呀，大家好逼逼傑傑搵食呢，咁好似居酒咁嘅感覺囉，咁佢會有啲親切感囉。 咁同埋嗰碗嘢嗰個賣相好啦，係咪？ 係， 中間有隻溫泉蛋啦， 係啊係啊係啊，或者係溏心蛋啊咁樣啦，係啦係啦。同埋佢好得意嘅，因為佢日本人好叻，佢個包裝好靚。但你睇一睇啊，其實佢嗰啲唔係話好貴嘅嘢，但係佢整到咧好骨子，好精緻。咁呢個世界咧真係識香味嘅，唔係淨係話你嗰樣嘢好食就得嘅，佢都要靚仔啊，成日咁樣咯。 咁啊，香港方面咧，真係。我發覺咩？而家嗰啲唔講包裝嗰啲，慢慢都唔得啦。幾十年前啲大排檔咧，嗰啲咧係嘛，即係就一攤嗰啲咁嘅腸粉啊咁啦嚇。而家都講咧，我睇見西環都有幾間咧，嗰啲做咗幾十年嗰啲腸粉咧，即刻要重新裝修。 要啊！ 要咧，啲。台灯都要换过晒， 系啊系啊，不过佢我谂呢、這个换汤不换药咧，最紧要啲嘢好唔好食。香港人好得意嘅，你记得喺元朗嗰啲咧，就有嗰啲食甜品嗰啲，佢就坑渠边都大班去食嘅。咁如果你而家咁样咧，就难啲咧，因为而家啲人要求有包装，个环境都即系个舒适度佢都有要求咯，即系咁样咯。 哇，咁系点样样喺呢个逆市嗰度突围而出咧？系嘛？真系喂，但系本钱嗰度真系好繁衍啊嘛，系嘛？ 都冇办法噶啦， 一派冇几球嘢，咁点算啊？ 但系冇噶啦，香港如果你讲做生意嚟讲咧，你几球做第啲生意都唔容易翻本噶，都容、啊、一样好容易冇嘅。咁都搏一搏啦，即系起码你威啊嘛，出嚟咁好多啲朋友嚟支持你啊！ 我想我好佩服嗰啲够胆开饮食业嗰啲人， 系咪啊？系嘛？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好啊。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黄谦。 呢两年呢这个疫情呢咁政府派咗好多钱呢你有冇攞到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总共攞几多唔讲得唔得 几多位数字 都 OK 嘅 ,OK 嘅 ,OK 嘅。咁同埋即係都多谢啦即係你咁讲呢就一定又俾人闹㗎啦即係因为香港人呢就咩都闹咗先。咁我觉得咁样嘅即係政府都尝试呢 是帮业界。咁我亦都觉得呢是我哋呢个行业呢是好好彩。我解释原因俾你听就係、是、举一个例，譬如你航空业，我自己觉得香港有两间好代表我哋嘅公司，譬如一间汇丰银行啦，另一间就国泰啦。其实我就好欣赏国泰嘅。即係我自己国泰出身，我1977年就喺国泰做。咁我觉得国泰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同埋佢好代表香港嘅精神嘅。咁但係你留意到就係其实一个浪冚埋嚟呢，唔好讲嗰啲燃油即係对冲嗰啲唔好讲啦。就係讲个生意，咁佢冇咗九成几。即係边个都救唔到呢、這个唔知係共业呢、這个仍然係好大嘅业添。咁你见汇丰就冇咁惨啦，即係汇丰即係点都好佢都系一间银行。咁同埋佢亦都有全世界嘅生意，佢唔会话因为咁样而做唔到生意。咁但係你諗下好啦，旅游业除咗航空公司就旅游业啦，差唔多冚包散咁滞。咁好啦，仲有酒吧呢，就算我哋呢个行业嘅酒吧，咁你知攞嗰啲酒牌呢其实都分几浸嘅。咁酒吧嘅牌系难攞啲嘅。咁难攞啲之后个生意都难做嘅。虽然佢你话佢好似好赚，咁就系你有生意就好赚啫，冇生意都好难赚。咁你諗下喺呢到呢一刻为止，航空业好啦，你唔好讲航空业，你讲旅游业好啦，你讲校巴。咁呢校巴你收佢租收佢成，佢而家搵地方拍都够惨啦。你好似国泰咁，佢啲机要摆晒喺澳洲嗰度。你唔好以为摆到要咩喎，佢个维修都好贵喎，俾啲风沙吹呀、啊、或者气候影响佢呀。咁好啦，你讲嗰啲酒吧到而家呢个业界到呢一个阶段，佢喺政府攞到个资助都系好辛苦㗎。即係咁样囉。所以变咗其实我哋即係香港人就好捱得啦，咁但係都好辛苦嘅，要捱过呢一关都咁容易。即係最惨佢系金属疲劳啊，即系佢唔系三两个月啊嘛，佢两年几嚟都系咁啊嘛。 大家特区政府呢个限聚令会唔会又苛刻少少咧？咁打晒针啊，你有冇打针啊？ 我打咗，我 打咗针，点解仲要咁咧？ 咁我又觉得咁样嘅，即系佢都即系我就嗱，你一咁讲，佢又话你又蓝又黄，咁我觉得我代表我自己啫。咁我就觉得咁样嘅，即系佢都有两难嘅，因为佢无论佢做一个咩决定，佢都会俾人闹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都要考虑到就系而家。你见所有个案都唔系本土嘅个案，都系输入嘅个案。咁好啦，如果佢一放松，咁你好似英国咁，佢你见佢，譬如你踢波，你英超咁多人又系十万八万，佢都唔理你啦，由佢就算啦，与病毒共存啦。咁但系你见香港嗰啲教授，佢哋都觉得呢个系好难嘅，因为香港嘅情况亦都比较复杂嘅，亦都牵涉到国内啊，或者系成个世界嘅情况，所以变咗咧呢、這个佢要考虑嘅时候咧，佢真系有时信得哥情失所以啊！即系你俾我做呢个决定，我都觉得都几难。 但新加坡同香港一样啊，个地形，咁啊人哋又得噃。 到处乡村到处嚟啦，即系我谂呢个都系同个政府佢要 定嘅共存嘛， 系咪啊？系嘛？咁每人个取向唔一样啦。咁我谂香港政府有佢自己嘅个取向啦。咁同埋我谂佢，我觉得咋，佢个决定有时都要同国内嗰个氛围或者国内嗰个方向政策咧，大家挂钩嘅。所以佢都唔可以自己即系 呢个挂钩合唔合理咧？大陆嗰啲嘢好多政治化嘅。 都冇办法噶啦，因为呢个合唔合理就唔到我哋啲星斗市民去决定。即系我觉得佢呢个都系由政府去决定，不过我谂即系呢个真系有啲难度嘅，即系无论你知香港噶啦，即系香港人嘅性格就先投诉，就再揾着数，即系有乜嘢咧就闹咗先，即系你做乜嘢佢都闹噶啦。好似寻日你叫啲，当然佢嗰个嗰啲券，老人家嗰啲券系做得唔好啦， 5000蚊 系啦，即系唔系俾5000蚊冇问题，但系佢个安排有问题嘅。咁但系啲老人家要佢咁样周居劳顿啊咩成，系事实上系安排得唔好。咁但系香港亦都有，即系我觉得咁样成个世界嚟睇咧，就好多嘢佢有啲好，有啲唔好，即系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嘅啫。做咩 咁样？都好四平八稳喎， 即系我希望讲翻啲。 香港希望冇民怨啦。 香港唔会冇人怨嘅，全世界都有民怨嘅。你睇下法国又好，英国又好，你叫佢唔好戴罩，咁佢都出嚟示威嘅，咁都会死人嘅。咁我觉得即系人性嘅本身系咁样嘅，即系你唔可以怪佢嘅。即系但系你有时即系如果即系我成日都问自己啦，如果我系当即系我成日都用呢个英文问自己 ，If I were you, what would I do？ 即系如果我系你，我系个当权者或者我特首， 辞职啊， 辞职可能系辞职啦。咁可能呢个最佳嘅选择啦，系啦。 咁而家嗰啲飲食業啊，請人難唔難咧？又話人工好貴啊，係咪啊？ 其實咧難就 肯入行啊，咁點算啊？ 嗱，佢其實咧就咁嘅。 我哋睇到嗰啲商場啊，嗰啲侍應全部都帶有 鄰近地區口音嗰啲大嬸大嫂嚟，真係 佢咁樣嘅，佢分幾類嘅。 後生仔有冇咧？都有， 有 很多啦。 嗱，佢又好得意嘅，後生仔就中意啲有品牌嘅，尤其是外國嗰啲嘅。咁例如話你星乜乜啦，係啦，麥當勞嗰啲，咁佢中意，因為佢覺得好開心啊，去入到同埋成班佢有 peer group 啊，即係佢哋有啲同道中人，因為你知即係。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噶嘛。咁、但係你話做到嗰啲酒樓啊，或者咩城咧，你就見到啲係比較係，甚至講得難聽啲係有啲幫派。那個幫派唔係話佢黑社會幫派，即係可能係某一族群嘅人多。咁同埋咧，香港就難過九龍嘅，因為香港你知香港島咧，英國喺1841年嚟香港嘅時候咧，所有嘅政府部門咧都設喺香港嘅，所以你見香港啲人係高檔啲嘅，所以都覺得自己係上等人。 即係港島。 係啦，港島嗰啲人咧就。覺得自己梁順燕咁嘅，即係個個都係上等人。梁順燕啊，即係佢成日話自己上等人啊嘛。因為你見香港住香港島嗰啲人咧，佢唔過九龍㗎。即係譬如佢機場都係叫架 Uber 啊，叫架的士咧直接去赤鱲角嘅。佢唔經你唔會佢成世未去過新蒲崗啊，佢唔知黃大仙、 啊、 或者荃灣啊、深水埗。佢一講你一講係啦，你一講佢廟嚟嘅。 南京街 係啦，咁所以你見佢你喺香港嗰啲人咧，香港嗰啲鋪咧都難請人嘅。同埋你見香港嗰啲鋪點解咁難做？生意咧，你見嗰啲大品牌都好少過嚟香港，但相反，譬如以前星巴克啊、麥當勞多數喺香港先嘅，後屘先再伸延到啊屯門啊，甚至天水圍都有。但係你諗下十幾年前咧，差唔多係中環啊、上環啊、灣仔嗰啲地方嘅啫。咁點解咧？因為嗰啲白領咧 OL 多數喺香港呢邊。咁你睇下嗰啲人嗰啲樣都唔一樣㗎，譬如話你中環個樣同上環個樣同尖沙咀個樣都唔同， 空啲㗎。 佢又唔係空啲，即係佢嗰種味道都唔同。不過咧，我而家發覺，因為我好多鋪頭都係中環上環，就好多講普通話嘅，即係佢就算做到好高級啊，同埋佢做到基金，做到係自己做生意做得好咧，好後生都好咧，都全部講普通話。譬如我架車成日都派 IFC 嘅，咁你見到大部分都係講即係講普通話嘅，呢個係事實嘅。咁而侍應嗰度咧就好多咧，但係佢哋個水準都好好嘅。至於你頭先講到話嗰啲後生仔咧，其實我就好彩嘅，我覺得我識到一兩個，佢就通常呢啲我哋叫燈頭，咁佢通常就打一炸人嚟。咁我餐廳咧好多都係後生仔嚟嘅，係香港出世嘅。咁呢個睇你運氣，咁同埋咧人工咧就同埋你睇嗰個頭，同你帶隊嗰個頭好唔好？譬如我好幸運，好幸運，我有啲好嘅團隊同埋好嘅同事，咁佢哋又帶得好啦，咁同埋佢哋都同我控制個成本控制得好好咯。就咁樣咯，所以其實係睇你自己本身好唔好彩，同埋你，我成日都覺得你去做咩都好，你一間餐廳，你睇到個夥計就睇到個老闆。 前兩年一兩年咧，這個叫黃色經濟圈，有好多僆仔缺乏飲食嘅營運經驗，哇，噓噓聲咁出嚟買。开咁变咗系一个政治行头，你点睇？ 我就觉得咁嘅，我上次我嚟我都讲过啦，我觉得就如果我哋做食咧，我觉得我哋食四方饭嘅人咧，第一我哋一定要将自己嘅服务做得好，产品做得好先，就唔系用个立场嚟行先嘅。咁但系。當然我講呢句説話，好多人都反對啦，即係覺得喂你冇立場啊，你冇主見啊，你個人冇原則啊，或者冇個性啊。咁但係我自己就仍然堅持，我覺得你做食你就專心去做食，你要有個深度同埋有個闊度，就唔係有嗰個背景或者你嗰個立場。咁你呢啲你見到一時，但你行唔到一世，因為你就算係黃色經濟圈都好，你都要有人嚟捧你場，你都要啲嘢要好食。因為我見過有幾間黃色經濟圈，後屘都俾人鬧嘅，俾翻黃即係我哋叫黃絲嘅人鬧佢，因為佢冇用心去做個生意，可能佢要孭苦多個重擔，或者佢有啲壓力啦。咁要做得好，真係唔係咁容易咯，因為你成個團隊幫你做噶嘛，即係咁樣咯嚇。 喂，咁你而家嗰啲請嘅嘅僆仔，嗰啲僆仔對你點睇法？ 佢點睇？ 將你定為某種顏色咁調戲唔順啊！ 有噶，試過噶，我哋都做下咁走出去示威都有嘅啲同事嚇，咁又上 Facebook 鬧你啊，成咁都有嘅。咁但係我都冇乜所謂嘅，我覺得你食得呢行飯，你行得出嚟，你咩都預咗噶啦。咁就等於阿才子你咁，你一日喺咩都有人話你有人讚有人彈，咁我都冇乜所謂啦。即係你即係你。即係出得嚟行，你就預咗要還噶啦。咁即係最緊要你自己要明白你自己做緊啲乜嘢。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嘅立場就係你以咩為本咯。即係你做生意，你就係做生意，俾心機做生意，你就係俾更好嘅服務、更好嘅食物俾人。 就唔係去每日去同人哋即係説三道四啊，去書生論證啊。 本來就梗係咁就最好啦。 係啊， 但係咧。喺啲飲食業嘅咧，有啲做得幾成功啊，跟住就俾某種嘅政治勢力咧，就誘導佢咧喺香港發生動盪嘅時候，就發表一啲譬如支持林鄭嘅政治宣言啊，跟住就有好明顯嘅立場啊，咁，咁嗰啲人咪唔中意咯。你話啦，喂，做好飲食業啊，咁唔好講咁，唔好玩咁多政治。嗰啲人咧一做好之後發咗財咧，就立政治品咯。咁變咗，令人覺得佢哋係變咗香港嘅一個唔係好公道嘅統治機器嘅幫兇啦，係嘛？ 嗯， 所以變咗而家咧就變咗好似好多飲食界老闆係男，但係啲夥計咧就好黃。咁啊，點樣喺同一個屋檐下嚟做嘢，又冇得揀，咁啊唯有就最好就唔好講啦，係咪？ 我諗我哋喺廣告之後先翻嚟再講呢 樣嘢。廣告啦，等啲時間你諗下。 人傑地靈。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黄谦。 我回应翻阿才子头先你个问题啦，即系我就咁睇嘅，似一时比一时。咁嗰阵时个氛围咧，譬如你见到嗰啲人即系比较动荡啲啦，嗰阵时咁啲后生仔，即系讲真，我年轻啲我都会有呢份激情嘅。咁我咧人就应该有激情嘅。咁但系事情过后咧，我又唔觉得用蓝或者黄嚟到分等级或者情况咯。咁我啲同事，我谂我差唔多三分二都系后生仔嚟嘅。咁佢哋都。都唔係淨係揾食嘅，佢有啲理想嘅，佢哋想做好件事啊，同埋好乖嘅，你真係好乖。咁我真係好彩咯，遇到啲咁好嘅同事。咁同埋佢哋都唔係翻嚟同你講政治啊，唔係呢啲嘢嘅。佢就做好佢自己嘅工作。咁當然有時佢劈酒劈過龍啊，或者第二朝唔記得翻工啊，射波啊，咁呢都有嘅。但係唔嚴重嘅，唔嚴重嘅，即係都乖嘅。即係我好彩咯，遇到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好彩啫，我見好多老闆。比我管理得更加好嘅，即係佢做得更加好。 要管理好一間飲食，而家有咩要訣啊？ 我諗冇嘅，即係你最緊要就係你同佢一齊去創造價值咯。你要俾佢睇到，即係都係老生常談啦。譬如你睇到，俾佢睇到將來。譬如我哋年紀大嘅人咧，成日都好中意咧講過去啊，講舊事啊咁樣。但係你要同啲年青人講就係將來我哋點樣一齊行。你要俾幅圖畫佢，一年會點樣，三年會點樣，五年會點樣。譬如啲人成日問我你幾時上市，咁我就同佢講，我日日都想。街市啊，日都上超市噶啦，咁你又想上市呢啲唔係話我定話幾時就得噶嘛？咁仲要即係個氛圍啊，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咁但係你一定要俾個夢想俾啲細路，譬如話我最近我開咗幾間啦，咁我哋定咗個目標做唔到，但係做到大部分，我哋都攞啲錢出嚟俾佢。即係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係其實你蝕本嘅，但你都要俾佢，但係你要俾佢知道你同佢一齊行。即係我哋輸一齊輸，我哋贏一齊贏，一齊行呢條路。咁你俾佢覺得佢感受到你同佢同行嗰個感覺咧，細路仔你唔好睇佢，即係佢得22歲、23歲，但係其實佢有自己嘅思想㗎。即係唔係話你講乜佢就乜，佢唔係㗎，佢有自己一套諗法咯。好似我最近有一個好幫得我手嘅，咁佢尋晚打電話俾我，佢唔做啦，佢出去。搞 party room， 咁其實搞 party room 係好難做嘅，即係好難做嘅一個生意，因為好多問題喺裏邊。但係佢要試，咁你冇得唔俾佢試噶嘛？咁但係通常佢以前試過出咗又翻翻嚟，咁我哋試過好多次嘅。但係即係人生有理想有夢想係應該咯，你應該俾佢試咯，即係咁樣咯嚇。 嗱，如果即係我問一個好假設性嘅問題啊， 係啊， 如果聽日咧就林鄭走嚟你間餐廳。啊！喂，我听讲你间咩咩吓烧鹅好味 啊！ 咁你点用过乜嘢嘅面口对佢？ 我谂咧， 笑面迎人。 我谂我哋做咩都好啦，即系譬如我哋成日讲话，譬如你做一个基督徒，我成日都讲，嗰啲人成日用基督徒嘅即系个态度去做一件事。举个例吓，譬如啲人成日话啊，基督徒应该顺从共产党啊，咁好多人就 quote 一节圣经，就喺罗马书里边有一讲，就保罗先生讲嘅，就话咧你要顺从嗰个政权。咁嗰啲藍絲就話一定要跟呢個啦，啲黃絲就話呢個咧就係已經唔合時宜啦咁樣。咁我自己咁睇嘅，因為羅馬帝國咧喺耶穌嚟嘅100年前咧，喺希臘，即係希臘已經2600年前啦。你講係柏拉圖嗰啲，佢個思想影響羅馬帝國咧，其實影響人類嘅歷史都差唔多1600年嘅，去到文藝復興咁滯。好啦。 咁今日點解咁多西方？點解中國好難同西方去compete 或者去競爭呢？就係喂，今日所有嘅制度，美國能夠有四個我哋叫個支柱，我覺得能夠令佢繼續好似仲係最大就係、是、第一就係經濟，第二咧就係佢嘅即係所謂文化，文化就包括咗由羅馬、希臘落嚟，由英國嘅工業革命去到美國呢、這個成即係傳承咗呢件事，所以呢個制度而家我哋成個世界70多億人行緊嘅制度，原則上都係西方嘅，譬如包括咗一夫一妻制。咁、我哋香港取消嗰個貼士都係70多年先取消。 大清律例 係啦，冇錯。咁所以你話我哋去咁樣睇嘅時候，我就同嗰啲人個睇法就咁：你首先你要係一個人先。你做睇一件事，你首先係個人先，然之後你先講你一個中國人先，然之後你一個香港人，然之後你一個餐廳嘅老細或者侍應先，然之後你先至點去對呢個人。所以呢個唔應該話哦，佢係邊個？我嚟到咧，咁就我就要一係就好似只喪家之狗咁，一係咧就好似走狗。 即係你一下又跳到我係一個中國人咩？中國人又可以係有壞嘅，中國人又都好過中國人。 呢個同好壞無關嘅，因為你 可以有 嘅， 所以你話你頭先話要做好一個人先啊嘛， 係 嘛？ 你要做一個地球人先，仲、有你要做一個你嗰個身份啊嘛，你有一個角色扮演噶嘛，即係佢入嚟間餐廳，我而家唔係做緊示威，我唔係做緊去反對黨啊嘛，我做緊一個服務，即係我邊個入嚟 ，from all walks of life， 我都要招呼佢噶嘛，即係呢個係習近平又好，呢、這個係林鄭又好，呢、這個 Donald Trump 都好，我唔中意 Donald Trump 噶，我知你。我就唔知 道啦，但系我覺得你揾個 Donald Trump， 你揾個老人痴呆啊，做總統咧係好大鑊嘅啫， 係咪啊？ 嚇，起碼 Donald Trump 唔係啊嘛， 不過我就咁睇嘅，即係我覺得我唔中意 Donald Trump， 唔等於我中意拜登嘅，即係我覺得個邏輯唔係咁嘅。 咁嗰陣時啲人選拜登嘅就即係話。 咁嗱，嗰啲人就還嗰啲人，我就還我。我記得我同你都討論過好多次，即係我都唔係中意拜登嘅，即係我覺得而家民主黨 sell 緊嗰啲都係啲老人痴呆啊，咩中性啊，又咩藥賣藥啊，賣嗰啲可卡因啊咁，即係佢成個國家搞到烏煙瘴氣嘅啊。咁、那個問題就係佢一路想 stop 賣槍嗰個就係共和黨，佢要賣槍，咁佢兩個都喺度爭嘅。咁但係問題是美國係真係有少少問題嘅。咁但係學你話齋，即係選邊個？都冇辦法噶啦，因為嗰個世界嘅，你講係 evolving 又得，你話進化得，你話退化都得。因為點解咧？因為將來個世界會大家係好多平等嘅嘢咧，大家差唔多噶啦，所以變咗咧，美國好難一用軍事咧。以前佢用軍事就可以話曬事，大家唔得。好似我成日同你討論，以前嘅美金差唔多90%，全世界要用佢嚟運作嘅，咁而家跌到67%。咁遲啲可能跌到50%，因為伊朗啊，或者將來阿富汗啊，佢都唔用美金嚟到兑算嘅。咁你美金咪變咗佢嗰個經濟嘅影響力就會細啲咯。 嗯， 即係咁解。 好啦，咁我哋留翻 下一次時間咧。你就上嚟講下另一個話題。 好啊。 就係你覺得美國同埋中國競爭 係 係咪真係而家好多人佢講中國勝利在望，贏硬咧？ 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同你讨论下呢个问题，好、开心啊，同你讨论 呢 个问题。 咁啊，呢个第一咧，第二就成个亚太地区， 系 你觉得边个国家可以喺疫情里边 系 突围而出 反弹啊？ 突围而出， 好 不止系反弹，仲分分钟成为一个新嘅 role model 或者 非常好，好啊，好啊，好啊， 系嘛？ 好 咁啊，而家呢个咁嘅世代真系，定系譬如啲黄脉啦，唔知应该点算好啦， 冇错， 个有。細路仔玩手機啦，係嘛？ 有啲迷思。 我想問你，而家嗰啲年輕人出嚟做侍應咧，咁佢一忙咧就冇得玩手機喎。咁嗰下會唔會好唔習慣？ 都唔會嘅，佢哋都好乖嘅。佢哋唔係大家想象中咁樣，真係唔係咁嘅。 係咩？ 好多都好乖嘅，真係好生性。 老闆啊！ 唔係真嘅。 果然做啊！ 即係我唯一個唯一能夠做，我覺得你要我口寫我心咯。即係你真係要講真話咯。即係唔可以即係對人哋唔公道嘛。即係佢唔係咁，即係你唔可以屈佢，即係夾硬話佢唔得。因為我試過一個報紙訪問我，佢一定要我講話香港有幾衰幾衰，但係我覺得。什么都有衰有不好咯，是咯，即不是这样看咯。 听晚11点做。 人杰地灵，光明。